30幾年啦，我覺得呢度啊， 著書只為道良品，佢哋有好多值得大家去理解嘅問題。 系台即系新北市嘅即系名产， 你想你俾佢擺低俾佢啦，好嘛？ 着呢件衫咧，我哋就放過你。退翻啲中門。 主席，我哋一定要表達一個 兩位議員 就係1000蚊嘅，1000蚊嘅生果金係 爭有佢冇能力，特區政府冇能力。 請立即離開會議廳，唔好再翻嚟呢個會議。 佢咩啫？ 抗議就冇生果金一千蚊，強烈抗議！ 敏在立法會八年，經歷兩次特區政府根據基本法附件一或二進行的政制改革。2010年6月，行政長官曾蔭權因應民主黨進入中聯辦和中共密室談判的結果，接受該黨的區議會方案，即是行政長官小圈子選舉辦法不變，立法會就增加10個議席，地區直選5席，功能組別增列區議會25席，修改了他的起樓方案，在立法會獲得建制派和民主黨全票支持，再加上其他溫和民主派的屈膝投降，一個民主倒退的政改方案因而得到立法會2/3多數贊成，獲得通過。這個也是香港主權移交之後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首次在立法會得到通過，毓民所屬的社民連3席和其他進步民主派都投反對票，民主派從此走上一條道不同不相為謀的道路。2015年6月，特區政府根據人大常委會831決定修改行政長官選舉辦法，6月18日在立法會恢復二讀的時候，毓民慷慨陳詞，否決假政改，打倒偽政權，再次就不民主的政改方案投下反對票。去年3月，全國人大作出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撕毀基本法有關香港政改循序漸進的相關條文。人大常委會隨即根據決定片面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自毀雙普選的承諾。5月，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審議通過特區政府提出的《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括弧綜合修訂條例草案》。從此之後，黨國體制極權統治之下，即使鳥籠式的政制改革亦都成為歷史，香港僅有的民主、人權、自由、法治亦都蕩然無存。毓民議壇搞事錄經典重溫這個節目的第一輯，不堪回首話政改，就是毓民在立法會爭取民主 往赤直沉都不妥协的活生生历史见证。 代主席女士， 政通人和， 何俊仁議員啱講嘅，我相信咧，依個係政府方面同埋議會方面各位議員，大家都有一個共同嘅願望，但大家亦都知道咧，喺 主席，特區政府以曾蔭權為首，朝令夕改，言而無信。即係我哋都慣曬嘅啦。呢個政改方案押後諮詢，用嘅藉口就係要集中精力去應付金融海嘯引發嘅經濟危機。講出嚟又唔怕人哋笑，面皮赤幾厚，日日喺度狗噏。頭先我同你林瑞麟講，話你老細狗噏，你又唔信，播個 MP3 你又唔肯聽。一阵间咧，我就要谴责呢个曾荫权，系嘛？拖延呢个政改方案，我又会播一次请求主席俾我。特首究竟系咪系成日喺度狗噏？如果你主席要裁决我，就唔该你裁决埋呢个特首。狗噏就事小，言而无信，朝令夕改。嗱，已经喺北京，即系嗰个。即是听从这个北京那个意思，将这个所谓政改不断地拖延，是吗？甚至乎将香港的民主进程呢开倒车，是吗？这些大家都看到的啦，是吗？你是政制事务局局长，你又继续在这里跟我在这里拗，跟着你说那些东西没有新意的，那你又说我没有新意，大家都冇新意，咁咪讲道理囉，係咪？你话民主派叫价越嚟越高，叫条命咩？不断倒退啦，民主派点样叫价越嚟越高啊？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点样写啊？2004年4月26日人大释法之后，点样将基本法嘅附件一同附件二扭曲啊？循序渐进，那个基本法写明的这个原则有没有违背啊？喂，有道理在这里的嘛，是吗？很简单的嘛，这些常识来的嘛。立法会那个组成办法比例不变，04年已经做了一个这样的释法，07年又继续来，永远比例不变的话，大佬啊，哪有寸进啊？附件一根本就俾大家，附件一二系俾香港人可以去讨论2007、2008年嗰个行政长官同埋立法会嘅产生办法，如需修改。呢、这个如需修改，点解要修改啊？修改唔通系倒退啊？修改梗系向前行啦，系咪？我哋啊真系即系一厢情愿啦。我以为咧修改就系、是、喂向前行一大步啦，至少啱唔啱啊？至少增加直选议席啊，好唔好啊？照少个立法会，即系直选嘅议席增加，减少功能组别嘅议席，咁呢啲系全香港人嘅理解嚟嘅，大佬。你2004年4月26日一释法之后就比例不变，系嘛？跟住2007、2008系冇普选，到2007年年底嗰个人大决定嗰阵时候就即系自己知衰啊，又释法，于是咪用人大决定咧？人大决定又一样有同基本法等同嘅效力，系嘛？又再扭曲一次基本法，系嘛？你哋就喺度助纣为虐。冇得講啦，係咪？你知30多万人工食佢飯，係咪？其實都係我哋俾錢啊，係咪？不過你要有得做官咧，繼續有得做官，你一定係要繼續擦鞋，繼續拍馬屁，繼續做奴才嘅奴才，否則嘅話你邊有官做啫？啱唔啱啊？係咪？2004年啊，已經將香港2007、2008嘅雙普選完全否決，唔好話雙普選啦，增加啲直選議席都冇啊，係咪？嗰一個釋法先至荒謬。好啦，到咗2007年冇啦，大家跌埋心水唔争取啦，啲民主派又收工啦，又倒退啦，咁搏你2012有啦，系嘛？好啦，大家就喺度讲由2007、2008双普选呢个诉求，2004年立法会选举泛民主派嘅共同政纲，跟住又收工，泛民主派退而求其次，要求2012，2012都唔俾你啊！2007年嘅年底人大就做一个决定啊！ 又是比例不变，又是分组投票，跟住2012无直选，冇得俾你双普选。我呢啲叫做叫价好高啊，不断喺度退嘅。而家睇下跟住落嚟呢铺又退唔退啦，系咪？又退，系嘛？你就半步步进逼，泛民主派就节节后退，跟住你厚着面皮话呢个泛民主派叫价越嚟越高，我哋有咩价可以叫啊？林瑞麟，我哋仲有咩价可以叫啊？你一而再，再而三释法，同埋做人大决定，你否决香港人2012双普选、2007、2008双普选嗰个诉求，你哋都做过一个民意调查啦，系咪啊？2012双普选是绝大部分香港人的诉求来的嘛，一而再，再而三将香港人这个民主的诉求打压，你是助纣为虐。曾荫权又一样是助纣为虐，他是奴才，你是做奴才的奴才，我们是凄凉的，给你这些人高官厚禄，你有什么做啊？你现在除了做人肉录音机几十万用你的废柴，你有什么做啊？日日讲同样嘅嘢。 黄毓民议员，请向主席发言啦，请你向主席发言。 主席，你问佢啦，佢做咗啲乜嘢啊？仲口硬无耻坐喺呢个位度，稍微有少少良知，面皮薄一点啊，你应该收工啦。我话俾你听，特首将呢个政改方案嘅咨询押后，司马超之心，路人皆见。今日何俊仁提呢个动议。老实讲，大家又在这里讲一下，又是讲完又收工，一定过不到的，因为功能组别是吧，一定会否决呢。自由党行出来表了态，自由党真的不错的，我告诉你们，现在剩下三个人，全部都是功能组别选举产生的，是吧？曾荫权当你死狗咁，行政会议第一次没有自由党的人，刘王发不算了，退了党了，是吧？你都维护他啊。啊！真系冇得顶，我话俾你，曾荫权真系稍有良知，都应该揽住呢个自由党锡一啖啦，啱唔啱啊？系咪先？几嚿义气啊！真系，我哋系不嬲反佢嘅啦，有咩咁出奇啫？你自由党而家你睇下，都一样猥自枉屈，助纣为虐，经济香港大把钱啊，睇你政府点样用啫，系嘛？一啲嘢都冇做过啊！然后找这个藉口，如果你押后政改方案，好像张宇人说斋，你可以即时你可以拿些政策出来解决香港的问题。 黄毓民议员，时间到了，还有没有议员想发言？何中泰议员。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 主席，好多謝今日發表意見的議員咧，係咁關心依、這個政制發展嘅議題。今日大家所俾，我亦都回應一下幾位議員佢哋提，到底特區政府去處理依一套政制發展嘅議題，決心有幾大？張文光議員係問過，阿馮劍基議員亦都問過，黃毓民議員亦都係提過依方面嘅論調。今日想同大家讲嘅咧，唔再只系叫价，系讲决心。喺香港处理呢个政制发展嘅议题，殊不简单，亦都不容易。我哋喺2005年经咗差唔多两年嘅努力，系差几票未能够争取到啊！当年嘅2007、2008方案有三分之二议员多数通过，但系特区政府冇放弃到。我哋喺特首2007年。參選期間已經清楚承諾，是會在第三屆的特區政府任期之內會處理這個普選的議題。我們亦都是在上任之後6个月內是爭取到這個普選的時間表。這個的爭取，這個的成果是超越了香港歷史之上任何一屆的政府所能夠爭取到的。是繼續支持，是會反對今天的動議。主席，我謹此陳辭。 在席的經由功能團體產生的議員，4位贊成，17位反對，2位棄權。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6位贊成，8位反對，1位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 我宣布议案被否决。 主席，今日社民连梁国雄议员提出的议案，促请政府制定公民投票法，就政治改革方案进行公民投票，让全体香港市民决定2012双普选，这个是体现真正港人治港的真知灼见。或者有些人认为梁国雄议员的议案陈意过高，不切实际，那就等本人讲下政治学 ABC。 民主理论的先驱卢梭的社会契约和总意之说，识者耳熟能详，不识的那些就不要讲了，是但是他另外有两点意见一直是为人所忽略的。第一，他认为代议制度只是介乎专制与民主之间的一种政治形态，主权不可以出让，意志不能代表，所以不应该有什么代议制度。卢梭主张立法必须由人民亲自审批，否则应该视为无效。第二，他们都认为政党并非民主政治所应有，政党对他组成分子代表总意，但对国家就代表一种私意，一有政党已经不服侍有多少人有多少投票者，而是变成有多少个党就有多少个投票者。卢梭是主张全民政治直接民主，他的理论一直都有很多争议和误解，他显然是反对代议制度和政党政治的。但是西方的民主政治，或者今天一般人所理解的所谓民主政治，正是卢梭所不起的议会和政党为体制骨干的政治。但是包括中国在内许许多多不民主的国家的人民，就梦寐以求的政治理想就是这种间接民主。香港一些对民主政治一知半解的人，竟然将立法机关全面直选视为偏激急进的政治诉求，是革命不是改革，似乎就没有熟读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其实民主政治的发展真是循序渐进的，林生，是逐渐改革，是迟缓的，甚至是中国人所说的无为。无为的意思是中国哲人教我们并非一事不做，而是不要盲目无为，要审时度势。这些说话留下你跟我说，但我现在跟你讲了先，是吧？其实西方民主政治发展就是这样审时度势发展出来的，不为物先，不为物后，与时推移，应物变化，这个是中国哲人教我们。所以直接民主之所以成为一个乌托邦，是因为近百年的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之中，人类的不思进取。但是这种久病缠绵的间接民主在中国，在香港竟然变成一种仰之弥高的最高政治理想，都可谓笑话。香港反民主的人，他不是反直接民主，而是反间接民主。行政机关向立法机关负责，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竟然可以被扭曲成为一个四不像的怪胎。一个不是由人民同意而产生的政府，向一个局部由普选产生的立法机关负责，这个笑话都算是大的。这种制度亦都在香港只此一家，就别无分店，在世界上真的你找过给我看看都难，是吧？ 好会。 至于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而这个立法机关就不可以代表民意的，是吧？竟然也都可以有一些所谓代表利益集团选民人数少得可怜的功能组别选举，争取前面直选只不过是争取间接民主，已经被视为大逆不道，被中央政府一再否决，而泛民主派更是戒慎恐惧，不敢措辞。全民公投，它是要体现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基本的政治权利。选举、罢免是针对人的，选你出来就可以罢免你；创制、复决是跟针对法律的，是吧？所以我们拥有这种所谓选举、罢免的权，其实都是一种全民投票的权利，是吧？有时我们可以用一种方式 就是说从你即使你选出来的官员或者个政府，人民在适当时候他都有权运用这个全民公投将你罢免的，是吗？选得你出来他可以在某一个时机就罢免你，是吗？远的不讲，近的例子美国加州的州长，是吗？这个阿力舒华新力加，他之所以做州长，前面有一个全民公投将原本的州长呢是罢免了的，是吗？全世界有二十几个国家设有这个全民公投法，除了欧美民主国家，亦都有台湾、新加坡、巴西、乌拉圭，这些例子真是不胜枚举。台湾在2003年就制定公民投票法，2004年1月开始实施，前后进行了6条的公投提案，全部都不获通过。有论者批评台湾的公投被政客利用为操弄选举的工具，但是投票结果亦都显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不容易被利用。人民获得这种直接民权，落实当家作主的精神。特区政府视为学习对象的新加坡亦都有全民公投的先例。新加坡在1962年根据这个新加坡的主权归属做了这个公民投票，是吗？最终呢是决定即是新加坡是要独立，是脱离这个马来西亚。挪威和英国都有非常之的全民投票机制，奥地利、丹麦、爱尔兰、瑞典有恒常的全民投票机制，强制性规定政府必须就一些议题，例如修改宪法、地方分治、国际公约、紧急法令等等，进行这个全民投票。这些例子都说明直接民主并非遥不可及的乌托邦。今天我们香港人所争取的不是这些直接民主，我们争取的是一个非常卑微的间接民主。梁国雄议员不但凡地提出以全民公投来争取代议政治的全面实现，是为香港民主运动拓展新的视野，令到大家在个思维上面有多些启发，这个不是行不通的东西。2012双普选已经被北京否决，所以可以预见今天的议案相信亦都难逃被否决的命运。在今天这个议事堂上，现在我们在讲紧全民公投的时候，所有的保皇党几乎走得清清光光，是吧？剩下一两件在这里，是吧？所以剩下来这两分零钟，本来我都不想闹人的，是吧？喂，大家讨论下问题都得，咪得个叶刘在这里，现在李慧琼代表民建联咩？你可以，是吧？即是有时你说议会是辩论的场所，哪有得辩论啫？完全都冇得对嘴，冇得交集的。你认为我刚才讲的嘢唔啱，你都可以夹下我咪？一阵间发言的时候你唔听，你点夹我啫？是吧？即是很简单的道理。喂，全民公投唔系洪水猛兽嚟啊，大佬，是吧？而家仲系喺间接民主体制下边制定一条法例去全民公投，净系针对呢个代议政制。2012双普选系唔系即系我哋香港人要嘅？唔系咪拉倒咯？咪2017啦，等阿爷2017同埋2020咯，系嘛？你都俾个机会香港人可以一人一票去决定究竟2012要唔要双普选啊嘛？啲咩咁大逆不道啫？系嘛？问下上边旁听席嗰啲年青人有几大逆不道啊？系嘛？我话事，俾我话下事。2012有冇双普选？咁之前就做民意调查，系嘛？你政府做民意调查话，都好多人赞成2012双普选啊嘛。但系更多人认为2017咧就稳阵啲啊嘛，系咪？你哋讲啊，系咪做民意调查？咪政府做啊？所以有时即系讲讲下就上头啦，唔可以照稿读嘅真系，照稿读都冇乜人真系。没有抗争，哪有改变？社会民主连线喺度呼吁全香港市民。今年的7月1日晏昼3点，维园不见不散，我们要争取2012双普选。主席就不在这里，代主席女士在这里，我都要必须要讲的了。我们社民连另外一位就是陈伟业议员提出个修正案，就是呼吁香港市民在7月1日晏昼3点维园集合参加七一大游行，他就否决了不让他提这个修正案。咁好在我後補呢個修正案，我啲後補嘅修正案咧就係已經印咗喺呢個議程上邊，就係即係 呼吁香港市民七一展示人民力量，表达争取2012年双普选的决心。多谢主席。